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朋友们一起交流的内容是来关注冬季科学进行锻炼这样一个问题。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我们首先还是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王老师啊。 谢谢。 我们和王老师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呢，首先是非常的应景儿，二来呢也是想关注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我们都有哪些健身的误区。那我们首先还是先来探讨一下吧。像比如说前两天啊，刚刚下过一场北京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啊， 来得特别早，特 别大。是的，对，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的确是很兴奋啊，看到这场大雪。但同时呢，在雪后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朋友出现了这种比如说滑倒了的情况，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因为天气比较的寒冷，我们又进行这种户外活动，那造成了一些身体上的不适。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呢都要听马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在冬季健身我们在认识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不利于健康的误区都会有哪些呢？ 好，那个刚才孟莹讲的很好啊，天冷了，这个出门就不舒服啊。然后呢，我们知道锻炼呢是需要付出的啊， 对， 有一种身体上的这个疲劳的感觉啊，很累。那么就说要把冬季的锻炼坚持下去呢，那么可能就会需要一些意志力。啊，你要是没有这个很好的意志力呢，很多的人啊就会放弃啊。那么冬季呢，因为它还有这个寒冷啊，克服惰性啊。你比如说天黑的早了啊， 对，天亮的还晚， 天亮的也晚了 对， 就是啊不愿起床啊。那么这么一些情况呢，当然我们刚才孟也讲了，那还有什么道路湿滑呀，啊，这个冰雪呀，那么也增加了一些危险因素。 是的， 啊，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很多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不要练了啊，这个锻炼好像受罪似的。 对，我换个季节再练， 换个季节再练吧，或者暂时呢就，啊，把冬季的这个锻炼呢停止了。 嗯，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理念，或者是啊。这么一种思想啊，不能这么想问题，啊， 不能说遇到了困难我们就躲避它嘛啊。 对，就是我们讲呢，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如果是冬天或者是冬季，我们把整个的这个锻炼都放弃了，那么它是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利影响的啊。因为我们冬天呢，它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天冷了，人就愿意吃一些高热热能的营养。 是的 啊，什么从贴秋膘就开始补啊，冬天还要吃， 秋天就开始了。 就说你那个啊，那个吃的不够的话呢，好像不能抗寒冷啊，等等。 嗯， 那么在这么一种条件下啊，如果说你放弃锻炼了，那个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就是我们都能看得到你会出现什么变化。 对 啊。你比如说短期的影响，我们讲你一定会有体重的增加。 是的， 啊，冬天很多人会长胖，体质下降。那么当然具体讲呢，什么下降了呢？肯定是心功能下降了， 对对， 肺功能下降了，肌肉力量下降了。较长时间呢，如果你整个季节啊都放弃锻炼呢，那么就是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啊。 对， 因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呀，这个健康生活方式， 包括这个维持健康啊，积极参与活动啊，控制体重啊，是一生一世都要做的事儿。 对， 而不是说呢，今天做完了，明天就可以不做啊。那么，我们下面就具体来谈谈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放弃了锻炼，可能对身体啊产生，对我们的思想啊、身体、精神啊。啊，就是会产生哪些不良的效果？ 对 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我们讲呢，这个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啊，是维持健康的最有效手段。 嗯， 那实际上呢，那你就破坏了这么一种啊，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或者是养成。 对 啊，那么我们讲呢，这个健康生活方式呢，它是幸福的基石啊，是一辈子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也知道呢，从这个研究来看啊，就是最早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呢啊、 嗯、 美国的这个疾控中心呢就已经把缺乏体力活动作为心血管的独立发病因素了啊、 嗯、 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大量的这个研究啊实践都表明呢，正常的锻炼啊，就合理的锻炼或者叫规律的锻炼，那么对于这个预防冠心病啊，啊，对于这个心脏病康复啊，啊，对预防这个慢性代谢性疾病啊，啊，维持人的健康水平，啊，包括减少疾病啊，降低医疗费用呢，都是有巨大贡献的。那么这个健康生活方式呢，这个国际卫生组织把它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要合理膳食，要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啊，心态平和啊。那么记着我们很长时间以前做过一个节目啊，讲到了这个东西。那实际上呢，可能再加上一个生活规律啊，它就更完善了。 嗯， 实际上呢，我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季节变了啊，我们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能变啊，那么还是要把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坚持下去。 对， 这个健康生活方式里边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最主要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合理锻炼啊。这个合理科学的锻炼呢，它是那个就是维持健康、预防疾病啊，提高这个生命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已经被实践证明了啊。当然我们其他的比如说那个合理营养啊，这个就是讲它是要热量平衡啊，营养全面啊，这个心态平和呢，宽容啊，大度啊，我们讲那个积极向上啊，啊，就是正能量啊，用中国人的话讲。当然呢，我们还应该知道呢，积极的锻炼是调整心态、保证心态啊平和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啊。 是的， 我们曾经在一些节目里边呢也讲过这个事儿啊。当然戒烟限酒呢，我们也知道呢，有些人讲这个小酒怡情啊，大酒伤身。其实呢，研究认为呢，不喝酒最好啊。 对， 实际上对喝酒对人没什么好处。 嗯， 讲到生活规律这个问题呢，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啊，最早那个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诺贝尔生理学奖，有三位美国的科学家啊，他就是对这个人体的生物钟的这个生子机制啊、分子机制，做了研究而获奖的啊。那么他的研究最主要是个什么结论呢？就是他们觉得人的生物钟啊，那么包括植物、动物啊，这个生命过程中的这个生物节律，实际上呢和地球的自转呀，和这个日出日落呀啊，都是有密切联系的。 嗯 啊，当然这个研究过程呢非常非常的复杂，不然他们也不会得这个诺贝尔奖啊。他们最简单的结论呢，实际上就三个字。 嗯。 就是不熬夜， 对， 这个三个字太值钱了。 是的，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那个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该起床的时候要起床。这个结合到我们讲冬天呢，就说你还是应该养成习惯。 你之前是怎么样的？你现在还是 不能那个天黑的早了，你就又 睡得特别早啊，天亮晚了你起得也特别晚，这个就不太好啊。一般呢我们讲成年人嘛啊，七八个小时，小孩适当多一点，就不能呢我们一讲哎你一到冬季了完全改变自己的这个啊生活方式 作息规律了嘛、 这个啊、作息规律了啊，那个也会出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就是说你如果是放弃锻炼了啊，那个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个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嗯， 这其实对健康呢是非常不利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第二个呢，我们讲如果不锻炼了对我们还有什么影响呢，就是讲那个肥胖的危险增加了、啊、 对对， 我们刚才 这是最直观的，其实 对非常直观、嗯、冬天就特别容易长胖啊。刚才我们也说过了，从秋天就开始贴秋膘了啊，一直贴到冬天啊而且呢要多吃点御寒的东西， 对， 甚至 有些热量高的嘛， 甚至有人说呢哎为了御寒呢还要喝点酒啊、酒也是非常啊高热能的东西。如果从一般的理念上来理解啊，说吃点抗寒的东西好像听上去也没什么错啊，但是问题在哪呢，你补了一些高能量的物质以后呢一定要继续活动，要继续保持我们的这个热能平衡，就是说消耗的热能和补进来的热能呢还是要恒定。 对， 你如果是冬天呢我们讲哎，你吃高能量的物质，要多吃肉多吃含脂肪的东西，然后你又不锻炼了，毫无疑问啊，你这个体重增加的可能会大幅度的提高啊、 嗯。 有的时候我们讲呢那个一个夏天啊，我们那个 辛辛苦苦、啊、 辛辛苦苦锻炼 出来的锻炼 出来的好成果好身材、 嗯、 啊，它就付之东流了， 对 啊，那么就是导致一个体重的反弹。有人认为呢就是说冬天了啊，这个锻炼它确实体感不好， 对 啊，不舒服、啊、 光想到出门跨这一关都觉得很痛苦 对、 嗯、 然后呢还要换衣服好搞装备啊， 对， 太麻烦了，说那长就长一点嘛，其实啊真的是不能松了这根弦儿，我们就讲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胖一点就胖一点啊，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我们下面具体来讲讲啊。就是说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把这个肥胖啊定为一个流行病了，就是它是一种病，它不是说呢你的身材好不好啊，你穿衣服是不是好看，实际上它是一个流行病。那么再说具体一点呢，就是说肥胖和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代谢性疾病，就我们讲过的这个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啊，冠心病心肌梗死糖尿病，包括脑卒中、脑卒中啊脑梗死，包括高尿酸啊，当然现在还有那个神经官能症啊、就说这个神经衰弱，包括这个非特性下腰痛等等啊，都是同源性的疾病。 嗯， 当然有些人讲呢同源性是毫无疑问了，它还是这些代谢性疾病的始作俑者。就很多的病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你开始发胖开始的。 对 啊，那么下面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肥胖怎么就是一个始作俑者，它对我们的这个机体的具体影响是什么呢， 它引发了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 对，它究竟是怎么导致这些问题呢。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你的体质会下降， 嗯、 就是你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啊，人体对环境的这个适应力就会下降啊。如果是从那个病理生理学呀、讲疾病起因呢，讲的就是那个叫内稳态 哦 下降了、 嗯 啊，这个 homeostasis 实际上讲的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力减弱了啊，机体的免疫力降低， 那么你就容易罹患各种的感染性疾病啊，比如说感冒啊，这个扁桃腺炎呢、啊、咽炎呢、啊、气管炎啊，肺炎等等啊。 对，就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疾病， 没错， 而且说秋冬季好像也是这些疾病的一个高发的时期、嗯、有时候大家会主要想的都是，哎，我是不是吃上没有注意啊，或者说是穿上没有注意啊，又或者说是因为一些病毒引起的，但可能有些朋友真的忽略了、嗯、会不会真的也是因为自己发胖， 发胖和 导致的， 还有就是运动减少， 对，给他带来的这种一系列 的 连锁反应嘛、啊、 对，他这个我们讲的，你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冬天就不锻炼了，那你肯定是那个过去我们讲的，你就成了什么呢，你是那个温室里的花朵， 对， 你经不起风雨了， 是的， 稍微有点什么啊，寒凉啊，啊，什么风吹啊，雨淋啊，下雪呀、啊，你这就开始啊发热了。 对，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现在的大部分人群啊，我们的体质状况真的我觉得并不是有多么的好，毕竟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的这个状态、 嗯、 就比如说夏天我们到哪儿都有空调，只要是室内啊然后冬天呢我们北方也基本上室内都是有暖气的， 对， 如果我们都是在室内办公的话，我们是经不了多少外面的风吹日晒雨雪交加的这种刺激的， 对环境的适应力， 对，就是我们的适应能力其实已经、比如说要是跟自己的父辈比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他们好， 对 对，但是如果我们再加上了刚才像王老师提到的、 嗯、 运动量又减少、 嗯、 啊，不去坚持锻炼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体质下降的问题可以说就会更加的明显， 对， 嗯， 那么当然呢说到这个地方了，我们还应该知道呢，我们还面临着这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啊抗疫的这个巨大的压力、啊、 嗯， 那实际上呢我们讲就说，你要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社会啊，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啊， 嗯， 就说呢我们当然呢要响应这个国家的这个号召啊，去接种疫苗， 嗯，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那么当然还有一个环节也不要忘掉了，就是说要科学锻炼，要增强自己的体质啊，要提高自身对环境的适应力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吃的多营养过剩啊，那么大家有一个数字呢，我想请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每增加一公斤脂肪啊，就是这个脂肪重量大概要增加8公里的毛细血管长度，实际上这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管道延长了啊，大大的会增加心脏泵血时候的这个负荷，那么当然呢它的结果就是血压要升高， 嗯， 心肌的耗氧量增高啊，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讲什么叫始作俑者呢，就是说它慢慢的就演化成一系列的啊，什么高血压呀 啊什么脑卒中啊啊，也大大的增加了心血管的意外啊，这就是说除了体质下降呢，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讲肥胖的问题啊， 嗯， 这是第一个方面啊，我们去看那个不锻炼了可能会导致哪些负面的影响呢，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在冬季健身我们都需要去注意哪些问题，尤其是要避免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冬季如何科学锻炼。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第二个就是导致血脂增加。 嗯， 这个活动少了，营养过剩呢，肯定血脂就增加了。特别是我们讲这个冬天啊，吃高热能的食物、啊， 对， 包括那个油脂啊，肥肉啊，啊。特别是我们讲不是光吃进来，只要你活动减少了，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高度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是减少的，不运动了啊、 嗯、 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实际上它是把这个外周的胆固醇回收到肝脏，然后啊通过这个啊粪便呀排出体外的胆固醇。 嗯， 这个东西减少了，就是我们讲好的胆固醇减少了。不运动什么样胆固醇会增加呢？就是我们讲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含量会增加了。那么这个清除减少了啊，自身的含量增加了，那么它就会我们讲的形成斑块，挂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所谓的动脉粥样硬化啊。如果堵在这个冠状动脉啊，堵在心脏里边，那么我们就叫啊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啊这个冠心病。堵在脑子里边呢，可能就会出血栓啊，出这个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讲什么呢，就讲你一定要动，你不能吃的多了你不动。那实际上呢，从这两个方向上对身体都是有非常不好的影响的。不动了，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呢，就是你的心功能会下降。这个心脏没有适当的刺激，就跟我们那个练肌肉啊，大家一练一看肌肉保持张力，肌肉保持一定的块，心脏也是一样的。你不动了，这个心肌啊就会适当的萎缩。 它都叫心肌，不也就是那个肌肉的 肌 吗？ 对、啊。它也会萎缩，而且它的收缩力会下降。 对 啊，那么它的收缩力下降以后呢，就是这个全身的供血供氧就会降低。当然还有就是你这个呼吸肌也得不到锻炼的话，你这个呼吸能力也会下降啊。特别是我们比较直接的表现呢，就是你那个肺活量下降啊。如果是表现在机能上呢，很多的人可能都有这个体会。啊，这个冬天一说猫窝，等到春天了要活动了，你稍稍的一动，你会觉得你喘不上气来， 就特容易累， 特别容易累。 对 啊，那个总是觉得跟不上趟啊。 对， 那是什么能力下降了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你整个的这个有氧能力就会降低。 是的， 实际上就是讲，心功能降低了，那全身的供血功能降低，肺功能降低了，你的呼吸功能下降。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组织啊肌肉啊对氧的利用能力下降了，就是它的代谢水平降低了。 嗯 啊，那么当然这样的话，心肌梗死呀，糖尿病啊，啊脑卒中啊，这种各种的慢性疾病啊，它的危险性是会大幅度的增加的。 对。 第三个方面呢，说你要是不锻炼了，那么还会出什么状况呢？就是这个代谢水平降低 啊， 整个代谢水平降低呢，那么我们讲这个出汗就少了，尿酸的积累就增加了，而排出减少了。 嗯、 那么尿酸呢，我们知道它主要是从汗液里边啊，从尿液里边 排出的啊。那么出汗减少了啊，那个尿酸的排出减少了，然后冬季呢这个痛风的高发啊就比较多， 对， 大幅度增加。那么当然还有我们讲的那个对神经系统的这种良好的调节作用啊，比如说锻炼以后你可以增加啊提高睡眠质量呀、啊、锻炼呢会增加你的长期记忆能力啊，锻炼呢会调节情绪啊，啊让你那个心态更好啊，那这些有益的啊这些正面的影响呢都会大幅度的减少， 嗯 啊，不出屋啊，不锻炼不见太阳，人就会觉得那个精神状态不好啊，浑浑噩噩没有精神， 萎靡不振的嘛、 啊、就是白天无精打采，晚上呢是辗转反侧啊，那个睡不着啊，老做梦。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说我们不锻炼了，还是有一个就是久坐生活方式就回来了，那么肌肉也退化了，特别是腰背肌啊，老坐着压力会增高， 对， 所以呢肌肉松弛啊，肌肉萎缩，那么就是我们讲啊，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那个拉不住了啊，人会走形了。什么东西来了呢，就是我们讲的什么非特异性下腰痛啊，就是怎么腰痛了自己不知道腰为什么会痛啊，然后呢很可能呢就是诱发那个椎体滑脱呀，椎间盘突出呀，啊这些毛病呢都随之而来啊，所以那个冬季的锻炼呢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要继续坚持不可或缺啊。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就看看这个你要是胖了究竟对我们的身体呢带来哪些危害。第一个就是肥胖呢会毁了人的这个形象， 嗯， 毁了人的自重啊。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自己觉得也感觉非常不好啊，但是呢又没有那个毅力和决心啊，去纠正它啊。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呢会给人带来很多的不利的心理影响啊，是嘴上不说而已，但是呢我们讲这个个中的滋味呢自己是知道的啊。 对，这个心理的影响其实它造成的问题是更深远的。 对，第二个呢肥胖啊和健康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呢，你看就是外国一些专家认为啊，通过他们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个 obesity 就讲的这个肥胖啊，它对健康啊对疾病的这个影响呢，它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吸烟对健康的影响。 哦，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讲它是那个慢性病的始作俑者嘛、啊、 对，就是因为它带来了多少 、啊、 对。 那么我们知道呢肥胖本身对这个运动锻炼呢它也是一种那个负面影响因素， 嗯， 就是越是胖的人越不愿意动啊，这个就很糟糕。所以呢我们讲啊，一进入冬季了千万不要让自己把体重涨上去，你涨了你就不爱动了，一胖啊他就懒惰啊，他就不爱动，不爱动呢机能水平下降以后呢就更不愿意动，就人觉得没有精力， 也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嘛。 对呀、啊、就是说你越不愿动越胖啊，就形成了个恶性循环。我们这个地方讲什么呢，就是说你还没有太胖之前啊，你继续把这个控制体重，把这个科学锻炼啊，把这个健康生活方式呢要坚持下去。 对。 这样呢就是你就不会那么累嘛。肥胖啊，就是说中度以上的肥胖啊究竟有哪些不好的表现呢，我们今天也把它讲的稍稍的细一点、啊、 嗯， 肥胖呢它的胸壁会增厚，它的这个膈肌啊，因为我们讲的腹部的这个脂肪堆积啊，膈肌会升高， 嗯， 肺活量下降，就是呼吸会困难啊。那么我们遇到那个严重的胖子啊，实际上呢他睡觉是躺不下的， 嗯， 他必须是半座位，他一躺平了他就会呼吸困难， 对 啊，导致缺氧啊，紫绀呀、啊，啊，高碳酸血症啊，啊，然后呢，还可能导致这个，肥胖性的心功能不全， 嗯， 啊，而且这些人呢，就是没有精神，嗜睡， 啊、 哦， 那么当然容易发展这个到这个高血压呀、心力衰竭呀，啊，当然呢，那个很多老百姓都知道的，睡眠暂停呼吸综合症啊，哦、大家知道吧？ 对，听到 过。一个，当然那个轻一点的还好，就是打呼噜，啊，哗哗扯的啊，自己听不着，但是别人睡不着。 是 这个严重的就是，这个呼噜打着打着，他就不喘气了。 啊， 哎，堵住了， 对， 哎、半天。那么当然，你想这些人啊，大脑就是一个缺氧的状态， 多危险嘛！在这一刻， 这个就非常的麻烦啊、 嗯。 那么从这个高血压的患病率来看呢，肥胖人的这个高血压比这个正常人呢高了3倍啊。我们讲中度的肥胖，如果是明显的肥胖呢？比正常体重的人呢要高10倍，就是高血压的发病率。 嗯、对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讲的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病理学上讲那个高血压性心脏病啊，它慢慢的它那个左心室就会肥大， 嗯， 叫它靴心性啊，就是左心肌特别厚。那么开始是一个代偿的反应啊，长着长着它就失代偿，那么它的心肌呢就缺血缺氧啊。那么就会出现这个我们讲的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啊。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肥胖的人特别容易出什么呢，就出我们讲的这个静脉曲张，它回流障碍了嘛，它这个静脉就鼓出来了啊。我们好像做过一期节目讲这个静脉曲张， 嗯， 特别是好像教师节的时候久站啊， 对对对， 那么它不回流了，那么有的严重呢，它就是局部会坏死，然后还容易形成血栓，啊， 嗯、 那个就是对健康的是，都是一个现实的，而且是潜在的这个危险 风险了嘛啊。 哎，那么肥胖呢，还有我们讲，我们讲的糖尿病呢，一般讲啊，糖尿病呢它分两型啊，一个就是原发性的， 是的， 一个生来你那个就缺胰岛素。那么还有一类型呢是继发性的、 嗯、 就是你体重太大了啊，导致这个啊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下降了啊，就是亲和力不够啊，就是受体和胰岛素的亲和力降低了， 嗯， 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啊，就出现的我们讲的这个继发性的啊，或者叫二型糖尿病。那么还有人研究表明啊，这个太肥胖的时候人的智力会下降的啊，你比如说波士顿大学有一个研究说体重超标30%以上呢，他的智力水平平均下降了多少呢，下降了23%、 啊、 特别是那个腰同比大的人，那么这个对智力的影响呢就更明显。这个腰同比大家知道就是肚脐的一圈的维度和臀部的这个维度啊，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叫向心性肥胖啊，他不是胳膊粗腿粗，而是他肚子大， 对 啊，这个就非常更危险。那肥胖还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呢，就是他的胆石症的发病率，胆囊炎的发病率， 嗯 啊，比那个正常体重呢就要高得多啊。 对， 然后还有消化不良啊，脂肪肝呐 啊，包括肝功能异常啊等等啊都会出现。那么当然长期的肥胖啊，如果我们不去管理不去纠正，那么它还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下肢的这个退行性关节炎的多发 啊、 哦、就我们讲这个、啊、什么髌骨疼痛综合征啊，讲这个髌骨劳损啊，讲这个扁平足啊，讲这个啊踝关节扭伤啊，包括腰背痛啊，椎体滑脱啊等等。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呢我们也应该知道，你比如说你得了什么阑尾炎了什么的，如果说哎你那个脂肪量很少很正常，那么一般呢就是哎做完手术了当天就可以下地了。但是胖的人呢就不行，他有的时候就说那个可以导致脂肪氧化，伤口不愈啊、 哦、 就是非常麻烦的事儿。那么还有皮炎比较多， 嗯 啊，那么容易有的时候导致那个感染啊，啊导致化脓啊，这个都是对健康非常不利的。 那么所以我们刚才讲呢，这个太胖了啊，脂肪过多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多种疾病的啊始作俑者，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在这个刚入冬的时候啊，要提高这个警惕，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体重啊，因为季节的这个因素啊，季节导致的不愿锻炼而出现了啊。实际上呢，大家都有个体会，就是这个体重长起来了太容易了， 对， 放松一点就长上去。 我今天还跟我们同事说这个问题呢。 但是你要减，想让它降一点的，好像非常非常困难。 是的 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刚刚入冬的时候呢，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要重视这个事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第二个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气象因素对我们的这个特殊人群啊，就是我们讲的有基础性疾病的人， 嗯， 它有哪些影响。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的听众他还是一个就是五花八门啊，各类人都有， 嗯， 有那个健康的，有那个亚健康的，有基础性疾病的啊，还有我们那个不同年龄啊不同性别的啊。所以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谈的要稍微广泛一点。你比如说气象因素对有基础性疾病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特别知道，天冷了，气温下降的时候，人的血管啊就会收缩，周围血管会收缩， 嗯， 周围血管收缩带来的这个生理变化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血压升高，血流减慢，这个心脏泵血的时候，那么它的阻力会增加。这么一种生理变化，如果我们本来就是有这个基础性疾病啊，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心脏功能比较差呀，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啊，它就会，就是说在这种气象条件下呢，这个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脑卒中啊，这些发病率本身就是增加的。 对。 啊，那么还有呢，大家知道，由于出汗减少啊，代谢水平降低，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尿酸的排泄减少啊，痛风的那个发病率呢也会 增高嘛， 增高啊，这就是气象本身带给我们这些人的影响。第二个呢，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就是对少年儿童可能带来的这个不利的情况啊，因为青少年呢是我们一个庞大的群体， 对 啊，我觉得这个青少年朋友啊，家长啊，就是说青少年本身啊，自身的要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庞大的家长的群体呢也要关注这个问题。 嗯， 实际上呢，就是说一到冬天了，活动减少啊，成天宅家啊，对这个青少年的影响也是非常不好的啊。如果说你是这样，不愿让他活动，他不愿出去，你就不鼓励他出去了，他就真的成问题了啊。 就以后就会越来越不愿意出 去 了嘛啊。 这个里边呢，一个就是啊，对青少年危害呢，就是它确确实实导致我们这个近视发病率的增加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特别是在冬季啊，因为我们讲那个低龄儿童啊，就是我们这个少年儿童视力发育的过程这个阶段啊，就是户外活动呢，是他这个视力啊，这个视觉功能能够正常发育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那么讲，当然那个视力影响因素多了，比如光线啊、阅读啊、啊这个物体的清晰度啊、用眼的时间啊，都是影响因素。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是不是有足够的户外活动？ 是的， 一定要鼓励孩子多到户外去活动啊，就是。啊，一个最基本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啊。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我们想呢，你要是足不出户了啊，不晒太阳了啊，没有户外活动的话呢，它会影响骨骼的这个发育， 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啊，我们讲青春期之前啊这个阶段啊，那么我们讲户外运动啊，经常去活动呢，那么肌纤维呢会变得粗壮有力， 嗯 啊，肌肉的能量储备增加啊，肌肉功能改善，那么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身体会他那个灵活性高啊，会有好的速度、好的力量、好的运动能力啊，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下一代啊，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 啊。但是如果说呢，我们老在那个家里待着，不去户外活动呢，那么实际上适得其反，就我们讲的那个肌肉不发达呀，然后那个驼背、圆背呀，啊，这个包括现在讲的那个脊柱的这种畸形、侧弯啊，各种各样的，它可能都会随之而来。习惯性的活动，它就是对于预防脊柱的侧弯呢，它是个最好的措施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户外活动啊是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重要措施， 嗯 啊，那么我们也讲过了，照照太阳啊，我们这个皮下的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会增加啊，那么就是让这个钙磷的吸收增加，让我们的骨头呢就更结实啊，那么骨头那个啊，我们讲骨矿含量增加啊，骨头就更结实。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讲对儿童少年来讲啊，就是它影响我们的那个习惯，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养成教育啊。 对，这是更重要的， 是更重要的。 对 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就今年的上半年啊，就是中央开了一个深化改革的第13次会议啊，这个会议里边呢啊，特别强调了要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啊，要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的协调发展。啊，这个非写的非常清楚，这样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呢，对这个问题了解的非常的清楚啊，强调呢要加强学校的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帮助学生在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啊，培养意志，培养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啊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嗯 啊。那么就今年上半年开两会的时候呢，我也特别注意了我们一些教育专家的一个讲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是这些教育工作者的啊心声呢，也是家长的这个期盼， 嗯 啊。那么他们讲什么呢？就是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还有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这是我们孩子要这么成长。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孩子的这个锻炼习惯的养成啊。那么通过锻炼呢，给孩子优秀的人格啊，赢得幸福，造福国家和社会。 是的，就是这个不管是我们的成年朋友还是我们的青少年都要重视，而这对于青少年来说，从王老师刚才的这个介绍当中呢，它又是更加重要的，因为这种对于体育运动的认识理解以及这种理念上的应该说叫培养啊，我们越早给青少年去植入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念是越好的，那自然的会给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带来很重要的影响。但同时呢，我们的成年朋友也不要因为自己在曾经青少年时期没有完全树立好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观念，我们就放弃了对于我们一年四季任何时候去坚持锻炼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追求，这个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探讨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先和大家交流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啊，在冬季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呀？还有哪些 具体的 措施 做法？ 对， 措施。 那我们今天就先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谢谢。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